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市司法局的消息。根据本市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以及防控的要求，原定于11月21号举行的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北京考区主观题的考试呢，延期举行。延期考试的具体时间以及其他事宜，将会根据疫情的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再来关注大连疫情。大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马兴光昨天在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说，大连本轮疫情涉及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目前基因测序的所有毒株都为同一传播链，研判为同一毒株导致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与国内近期本土疫情和输入病例数据库中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同源性均低，本轮疫情的源头仍然没有结论。 昨天0点到下午4点，大连新增了3例阳性感染者，都是隔离宾馆的密接人员。大连市下辖的庄河市已经完成了第9轮的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超过了60万人，结果都为阴性。大连其他地区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采样超过了612万人。目前大连本轮的疫情上升势头减缓，正在进入平缓期，那么总体风险是可控的。 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和民生保障有力有效。1到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其中25岁到59岁就业主体人群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2%，处于较低水平。 自如研究院调研编撰的2021中国城市租住生活蓝皮书日前发布，蓝皮书显示，预计到2030年，中国租房人口将达到2亿6千万，住房租赁市场规模将近10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黄金十年。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媒体报道，内布拉斯加州研究人员近日也确认了当地历史上一所学校中死亡的102名学生的身份。这所学校呢，位于热那亚市，建于1884年，1934年关闭，是一所供印第安人就读的联邦寄宿学校。这些去世的学生大多是年幼的孩子。 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表示，学生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目前的数字。很多学生死于包括肺结核在内的疾病。内布拉斯加州官员呼吁联邦政府负起责任，调查并公布印第安人受迫害的真相。 媒体素览。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着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京报聚焦冬奥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MV 上线，易烊千玺青年视角参与拍摄。 北京日报报道，国家卫健委回应热点问题，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可以产生更好的保护效果。 北京青年报报道，旅游星级饭店服务质量要求征求意见，星级饭店清洁抹布应当按照不同用途分类使用。 新华社消息，英国警方认定14号发生在利物浦的汽车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已经逮捕了4人。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蔡奇在市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力争率先建成高水平人才高地，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战略支撑。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习近平将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明天起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欧盟计划就难民危机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我国新冠特效药有了时间表，3条路线齐发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上月颁布，家庭教育不再是单纯的家事。11月13号，北师大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和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基础课程，回应了社会关切。家庭教育是个个体化的，如何判断家庭作育做得好不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执行力又在哪里？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电影《长津湖》热映，抗美援朝英烈再次受到了关注。然而呢，有些人呢却发表了不当言论，侮辱英烈。近日，女子徐某因为侵害了英烈名誉和荣誉获刑。英烈的哪些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哪些行为属于侵害英烈人格权的行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城市副中心民营企业商事审判白皮书发布，龙潭西湖公园恢复开园，12345全天来电热点以及一周楼市分析，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近期天气变冷，空气干燥，部分京郊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为了严防山火暂时关闭，还有不少景区因为疫情防控也暂停开放。 具体包括汉石桥湿地公园今天开始闭园，雁栖湖景区正常营业，不过水上和陆地娱乐项目昨天开始检修和改造，潭柘寺景区即日起关闭景区内所有殿堂，北京青龙峡景区即日起到明年2月28号暂停对外接待，开园时间另行通知。金海湖景区11月3号已经闭园，停止对外开放，开园时间另行通知。 此外呢，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镜之湖森林公园、云梦仙境、玉渡山、百里山水画廊、龙庆峡等景区都已经暂停对外开放。提醒近期前往郊区游玩的朋友们，提前查询景区的信息，以免吃闭门羹。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1摄氏度。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轻雾，对交通影响不大。白天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在12摄氏度上下，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夜间会有轻雾或雾，早晚气温低，注意及时添衣保暖。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呢，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者雾，最低气温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点，降旗时间为16:5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高铁切断两侧穿行道路，附近居民出行难，相关部门给出修路时间表。 你修高铁呢，不是把路给堵死了吗？就只能走这桥底下了。 热线回声，居民楼外墙悬挂空中搭建物，属地单位及时回应拆除安全隐患。 那天掉下来一个板儿，大概有600长、200宽，那么一块木板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驼房营南路的市民张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随着南北向的京沈高铁的开通运营，位于京沈高铁与亮马河交叉点附近的高铁线西侧10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高铁线东侧的道路被切断，导致附近居民只能在高铁桥下沿着原先的沿河路用石头垫出一条路行走，非常危险。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市民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路段位于京沈高铁与亮马河的交汇处。据张先生说，修建京沈高铁之前，这里是驼房营村，从西往东去往将府公园方向的居民都从村里穿过，京沈高铁修建后，村里的路不复存在，于是居民只能从高铁桥下穿行。 以前呀，那块是个村庄，它叫驼房营村，百姓呢去这个蒋府公园呢都从这村里穿过，村里有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一条，也是一条小的 乡村路吧，是正经的路，大家顺着路就走到公园里去。一修高铁呢，不是把路给堵死了吗？就只能走这桥底下了。 据张先生说，京沈高铁东侧方向有一个较大的创意产业园，所以很多通勤的市民都需要从这里经过。 几百人吧，千人吧，因为好多上班的。其实那个桥的那边有一个园区，你看扔的那些那个就那些车， 共享单车、 骑自行车，哎，都是那些上班人扔的。他骑在那骑不过去了，把车扔那儿走过去了。 除了通勤需求，还有很多去向府公园的市民需要从这里走。而大家之所以选择从桥下穿过，是因为这是西侧十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往将府公园方向最近的路。如果不从这里穿行，就要乘车绕路到东五环，非常不方便。市民张先生说：“ 最多就是早上起来，因为大家都要出去到那儿，那公园很大嘛，就是去遛弯儿。现在相对的人少多了，为什么？太困难了，走起来。岁数再大点的不利落的就不去了，只能不去了呗。” 记者在现场探访时看到，正如张先生所说，从桥下穿行的市民络绎不绝，而大家走的这条桥下的沿河路泥泞不堪，并且非常狭窄。据张先生说，这条路的很多地方都是市民们自发用石头垫的，如果亮马河水位上涨，这条路就会被完全淹没。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京沈高速都已经通车这么久，而这条路却迟迟没有人管。 以前老人或者不是好好孩子都听过， 小孩现在不敢走。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停放在亮马河边的挖掘机，但是并没有看到任何施工公示信息。那么这条路的管理到底该由哪个部门来负责呢？记者首先联系到属地将台地区办事处市民诉求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桥下的路应该属于京沈高铁的配套设施。 这个应该是那个京沈那个配套设施，然后呢我们这儿呢也在一直跟京沈那边那个在联系。 随后记者致电北京铁路局公务段桥梁建设科，工作人员表示，桥梁的主体结构归属铁路部门负责，至于巡河路由什么部门负责，需要咨询京沈高铁项目指挥部。 如果要是主体结构归铁路管，这个不是主体结构，那就是河道的巡河路，那就是巡河路的问题，那也得看人指挥部当时设计怎么设计的呀。这个事儿，那你只能是问指挥部还最能清楚，因为当时京沈的时候总体规划，那是人家指挥部来操着这个事儿啊。 接着，记者辗转联系到北京铁路局公务段朝阳高铁桥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这一路段应该由河道部门负责，不在铁路部门的管辖范围内。 它那个桥的主体底下呀，是人家河道部门管的，但是呢，这个河道部门它可能有规划，比如说呢是要修路啊，还是河道要护砌啊，是按人家水务部门统一要求做，不在铁路管辖范围内。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朝阳区河道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在和京沈客专项目指挥部进行接洽，近期已经开始做规划方案，硬化完河道和河堤之后，会将河堤两侧的通行道用作景观道，方便居民出行，预计将在明年五一前后完工。 是有方案的，他那也会硬化，就定看看他那空间当时给预留多少，可能没有上面那么宽，但肯定是人通行是没问题的，可能准备工期大概是三四个月吧，明年开春了，就五一前吧，半年多说就是会修通这个地路，会就是人走的话会通行过去， 希望这条路早日修好，让居民能更加方便安全的通行。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11月8号曾经报道过，海淀区增光路36号院2号楼有一顶层住户在阳台西侧外墙上悬挂了一个突出于楼体的搭建物，多年来让楼下居民们担惊受怕，希望能被拆除。当时居民朱女士表示， 十年出头了吧，得已经锈蚀的不像样了，体量呢看着就是一个阳台，就是挑阳台封上的那么一个大小，我们家底下全是鸽子屎鸽子毛，我猜测是养鸽子了，现在没有鸽子了，就是说里面是空的，但是放杂物了。 记者之前在现场看到突出的搭建物长约2米，宽度大约为60厘米，类似于一个封闭的小阳台，且与朱女士家的院子之间没有任何遮挡。朱女士说，不久前就有一块挡板掉落，恰好自己就在院子里，十分危险。 那天掉下来一个板儿，大概有600长200宽，那么一块木板儿，也是因为时间长，可能钉子朽了。 那么，这个悬挂在楼体外的空中搭建物是否属于违建，又能否拆除呢？